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条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会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灯 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样，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哇，翻翻嚟第二次啦！啊，头先即系问我啊，今日几多号啊？ 十号喎、 啊，双十喎、啊。在于我哋呢啲人嚟讲，今日先至讲系 国大党余孽， 好明显啦、 啊。光复台湾。 哇！光 大台湾， 大佬啊，真系好难得噶。头先开头讲十一，真系哇，好辛苦、啊。我真系对于十一呢样嘢真系，屌你灾难嚟噶。 点解啊？点解咧？真 我唔系啊！我真系好 十一有啲假期。 我十一个日咧，我记得我喺香港咧，即系可以 大陆人 系啊，唔系啊，同埋系咩咧？即系。我好唔鍾意嘅係嗰套呢，即係你見到一個內地人嘅一家人啦，咁、你喺香港呢個地方都冇得講啦，香港俾人入撚咗冇得講啦，個細路仔揸住啲中國旗咁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咁感覺，我真心 阿爹你真係錯曬， 屌 你好似我咁， 真係 每年十一， 咁你應該揸支青天白日喺度揸， 唔係 每年十一最好就係咩咧？瞓覺啊嘛，我養足精神做節目幾好咧，而家幾 fit。 系 吓咁样 fit 还 fit 啦，都要做节目啊。冷血射平啊， 冷血射平， 真系抗议啊！大佬，话实俾你听，我都唔知呢啲，我又冇睇过，我又唔知系乜嘢。你真系叫我收声啫，收声咪收声咯。等阿耀尊同埋阿陆， 唔系呢个题目，阿陆开嘅，就系呢个近排咧有出好 hit 嘅日本日剧。咁啊，香港又话好多人睇嘅，就叫做 半泽直树。 咁啊，讲嘅咩咧？讲日本嗰啲银行界嘅， 啱晒你。 呢个名咧，开头咧，俾我谂咗系咩咧？ 直树母子， 一个系菩萨直树，菩萨直树就话 monster 嘅 ，OK。一个就系直树母子派， 系啦，系啦。我所以我成日都系相信菩萨直树。 你开头住要先同我讲嘅时候，喂，有冇睇咩乜直树？吓，直树，喂，唔敢勾咁样。 几年前喺澳门睇过 半泽，我又唔知文泽，我又知。 唔系，因为如果你讲半泽直树呢套戏嘅话咧，即系可能有啲网友已经睇咗啦，即系我就用咗一日时间煲咗十集噶啦。 我都系一日。 我第一集冇睇到，第一集攞唔到条 link， 我第二集开始，咁但系冇乜所谓嘅 miss 咗一集半集。咁其实好多角度可以讲呢样嘢，第一样嘢就系何谓银行界啦，第二样嘢就是何谓人性啦，第三个角度就系何谓日本劇集同香港劇集啦， 系 系啦，即系第三样嘢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唔会讲足三样嘢啦。 好啦，咁你想讲边样 深度？我都唔知讲咩，讲下成套劇咯。嗱，阿的同阿牛冇睇，我批评下你哋啦。最主要系一个年青人入咗银行里面，那个年代呢就是日本那个 90年代 是啦，泡沫经济 啱啱开始死， 是啦，爆破，咁好多企业呢都唔掂， 明白， 咁你知道银行系百业之母啦，咁好多企业唔掂，佢讲嘅原因就系话呢，银行好多时都系顾住自己利益，就唔撑下边啲小企业，由佢死咗去啦咁样，咁衍生咗，其实成套戏十集咧就分开两 part 嘅，第一 part 系讲紧个主角咧就收翻5亿， 第二 part 系激嘅，第佢收要收翻百二亿嘅嘢嘅，吓咁啊。讲紧里边好多银行嗰啲权力斗争啊、政治啊一啲嘅， 失政治嗰啲 系啦，嗰啲冇人性化啊，点样 冷血啊？ 点样个主角系好有人性嘅 banker 入去一间已经冇晒人性嘅银行， 冷血嘅银行， 冷血嘅银行里边点样去到反抗？点样去到令到佢哋更加有人性？ 即系简单嚟讲，即系阿的要喺呢度反抗我哋三个，通常都冇乜好结果。 但系佢最后都。最后嗱，我唔系剧情透露啦吓，我唔剧透 ，OK 吓，最后佢嗰个结局系几令人意外嘅， 即系 佢 个 后场下场 ，OK， 佢系几令人意外嘅， 我估到啦，你小心啲做呢啲， 咁但系就呢个结局系令到你会想睇佢第二辑，如果有第二辑嘅话，会变成咩发展？ 因为佢小说改编嘅， 系啦，佢个第二辑一定激嘅，我相信佢个结局系咁样嘅话，佢第二辑一定激，因为好简单，佢结局大家觉得就系个主角应该系会好巴闭，到最后做咗好多嘢出嚟啊嘛，吓话打败敌人啊，咁样超人咁样， 要打败我哋三个， 系打败咗，咁谂住阿的一定好劲啦，系咪？点知阿的实咗嘅？ 我估到啦，你喺呢个节目嘅角色，你系将来。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要讲嘅就系银行业啦，银行业啦，即系好多人就话喂，银行点解咁冇人性噶？见到啲厂就嚟执笠，你仲要踩佢一脚，搞到其实主角个爸爸就要以即系嗰个年代喺大陆喺日本开厂、因为银行因为佢经济唔好，银行唔撑佢，佢系自杀咗嘅，就激起嗰个僆仔咧个主角咧就要喺银行里边咧就要。多啲人性，唔好咁冷血，系啦，要帮得就帮，系啦，咁但系银行边有得帮得就帮， 系啦， 系咪？ 即系我谂呢样嘢，我同耀尊好清楚啦 ，OK， 系咯， 好多即系满怀大志嘅年青人见到入去 iBank 嗰阵时啊，好威啊，好盛，我要闯，即系去闯啊，成， 我要帮好多人， 咁但系你最后发觉其实都系一样。 你都喺一个大染缸里边， 你落 一只死狗， 你落得去，其实你系一只死狗之余，你都有一把刀嘅啫。 所以我其实成出系有一个 point， 一个好大嘅疑问就系、是，如果嗰个主角系一个香港人，喺香港嘅银行里边做嘅人，佢亦都系一腔热诚，好有人性，发觉银行好冇人性，佢要扭转佢第一个 mission 就要收翻五亿贷款，烂账，收翻五亿烂账。你系嗰个年青人，你会点呢？ 先入民建联， 一定收到。 你即刻辞咗职啦！你仲喺度同佢骗咩？你即刻辞咗职，转咗第二间银行嗰度啦！ 一嚟就俾五亿 quota 我顶住， 一嚟就咩镬咩镬，你要收翻嗰五亿吓。如果唔系，你就濑嘢噶啦，我就闪咗啦。咁我成套喺度睇话。你冇理由同佢撐噶，你閃咗噶啦，俾著我閃咗咯喎， 咁樣閃我， 屌！係擺明先，即係講到明，我閃你啊的咁樣，你撐埋佢，你就真係撐喎，咩冇可能嘅咩啲唔人性嘅嗰劇情係完全係唔人性嘅。咁第二樣嘢，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睇一樣嘢好大反駁嘅，即係點解咧？你知香港啲銀行啦，嗱，佢講緊日本啲銀行咧，就碾死啲下邊啲公司、啲企業嘅，啲工廠嘅碾死佢，跟住自己自己爬上去嘅，咁香港系唔会碾死啲企业嗰啲银行， 因为已经冇， 因为佢唔会贷款俾银行，一开始已经唔会贷款俾你噶嘛， 唔系因为已经好早已经死咗， 贷咗出去就 call 窿啊， 即系香港啲银行系碾紧啲咩咧？碾紧啲存户噶嘛， 系啊， 佢会碾存户，佢唔会碾啲企业噶嘛，啲存户买啲迷债俾佢啊，买啲咩 ELN 俾佢啊，一样碾死噶嘛，系咪啊？咁但系你系一个好满腔热诚，譬如阿牛咁好满腔热诚，为一啲迷债嘅人，去到做。 Okay， 到最后你会点啊？你咪又转咗工？你一样系转咗工嘅啫嘛。 佢系卖迷债定系帮人？ 即系帮你见到有啲婆婆卖咗迷债，冇晒啲钱，你觉得啲银行真系离谱啊？冇理由咁样嘅、我阿婆带你去示威，一日 。我真系试过啊 ，OK 啊， 两日。三日，第四日你辞咗职， 系啦，咪嗰个系喺银行以外你做可以做嘅嘢啫。即系但系如果你，譬如好似我咁，我之前系银行工啦，最大嗰间啦， 系啦系啦， 依家就都系嗰间啦， 附属嗰间， 我就做 contract 啦。即系你无论你抱住几大嘅志去志愿啊， 系啦， 入到去你都会发觉你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机器里面嘅一粒小螺丝， 系 系咯，你根本就做唔到嘢， 你根本就 冇可能可以好似半泽直树咁样咯， 系啦，哇，我爬上去，跟住我就好似柯南咁样周围揾证据，哇，冒生命危险又要剩咁样、 嗯， 根本第一样嘢，因为 根本做埋侦探啊， 系完全地唔现实。第二样嘢，银行点应对佢啲烂账咧？就佢就系话嗱，阿牛你帮我收翻，无论如何你帮我收翻。到最后阿牛收咗两单、嗯，一单5亿，一单120亿。 嗯， 如果系香港有间银行因为有烂账而到要搞过去话嗰个准备金啦，即系嗰个银，佢、嗰个capital adequacy way 嘅讲声，其实佢个编剧系识啲银行嘢嘅。 嗯， 你要补充呢个准备金。 嗯。 我唔会叫阿牛去收囉嗰条数。 嗯。 我会点样呢？我会印公仔纸等啲股东去孭囉。梗系好简单，我想仲要阿牛，阿牛，阿牛你快啲去收。啊、你唔掂呢你要跪喺度。跟住阿牛同我讲啦，我收到呢就你跪返我。屌边有咁样嘅啫。咁我即刻 call 阿迪，阿迪系个 iBand 嚟嘅，阿迪喂帮帮手印公仔纸。抽返抽返。嗱条数就82亿，你帮我抽够85亿返嚟。 剩下30亿， 剩返30亿，你10亿你嘅。咁样，呢啲系对于我嚟讲系完全系唔合香港个黑个情况。 同埋另外一样情况就好奇怪嘅咯，即系你会发觉咧，日本好似冇法庭嘅，屌永远唔会告鸠人争钱。喺香港，屌你争我5亿，告捻咗你10年。 系啦，不如即刻 file 咗先噶嘛。 唔系咯， 嗱，不如唔会搵阿牛去收数噶嘛。 不如调转个角度去谂啊，唔好套用落翻去香港啦。 啊好啊好啊， 套大陆咯， 套大陆嚟， 仲简单， 仲简单， 大佬， 嗱银行唔够钱， 崩咯， 唔系， 搵张高 田咯，系咯， 咁我都会搵阿牛，阿牛嗱，你负债收，你收嗰阵带埋我，跟住阿牛去嗰度收钱啦，系咁饮系咁食咯，哇，你再唔还钱，嗱今晚你噶， 又话先你错啦，冇理由搵阿牛，梗系搵个湖南仔啦，屌，打得咩屌， 又或者假设系 封捻咗佢啦， 系争数嗰个系好鬼简单，条数好易收个82亿嘅话，咁我就会亲自出马收咗个82亿。然之后我又梗系代捻佢算啦，同翻公司讲收得10亿啫，81亿梗系自己代啦，系咪先？好多方法喺大陆度搞掂噶，系咪先？ 即系好多方法噶，就算我收到，我真系唔会俾翻你啦。反正你都印紧公仔纸啦， 系咯。 所以香港唔大陆啲银行，佢唔会揿啲企业噶， 系啦， 冇意思。佢第一就揿存户，剁佢、 嗯。 第二样嘢，特揿股东，剁完再剁。所以呢啲嘢喺我哋个眼中。日本啲銀行咪做幾多做唔起咪咁解囉，係咪一出事阿牛你就去收數， 因為有個半澤直樹喺度， 有個半澤直樹 死得啦， 我係半澤直樹啊，我仲點會留喺銀行嗰度做呢，港女咁犀利喎， 去收數囉， 佢直頭佢唔止收數， 我而家收數公司啦， 其實嗰出戲呢、okay. 有少少香港有一出戲，我唔記得個名字，係阿張家輝做嘅，幫人收數嘅， 哦私家偵探， 唔係張家輝啊， 唔 係郭富城啊， 第三集啊， 系咪啊？ 系啊， 第三我冇睇过，第三集有第三集咩？就系帮人收数，好似吸血桂李王啊，只乜？ 好睇啊，好正啊！ 嗱，吸血桂李王嗰个做嘅就系话张家辉都系要收烂数， 嗯， 但系我、 嗯、 我打死你哋都俾唔到噶啦，咁、 嗯、 不如我帮你 ，OK， 等你赚钱，跟住你又还到啦，咁样。其实嗰个 storyline 系咁样噶，咁、 嗯、 所以半泽直树咧，我帮你， 嗯、 但系佢帮到好劲噶，哇！成间酒店佢又帮，咩都帮，你咁叻你。唔会做银行啦， 咁样又要有个老人家个同个女又好翻咁样， 系啊，跟住又要搵个老人家，又要搵佢个孙出嚟咁样，我唔会有 bank 卡咁样 咯，即系成日 系咯， 咁啦， 系 咯， 咁同埋阿碌 晚上就 阿碌你睇咗咧，你发唔发觉成出戏十集有一个我唔知系刻意安排定系乜嘢，系、 嗯、 个男主角咧、 嗯， 竟然系冇同佢个仔接触过嘅， 系啊。佢个仔成日好似唔知寄宿定乜嘢， 佢个仔系冇 出集，有出现过一次咁大把一两。 我系去到唔知第二第三集先知道，原来佢有个仔。 系啊系啊， 佢个仔系冇出现过， 跟住都冇出现过噶啦， 跟住都完全系冇出现过噶。 佢同佢老婆又即系唔使点样维系嗰啲咁 样。佢同佢 老婆又好鬼正噶，即系好鬼体谅佢。哇！如果我有咁嘅老婆正， 佢老婆又 OK 嘅，但系佢哋系分床瞓噶。 OK， 可能不下集先再 再 變三級。你咪去到九十年代嘅啦，已經。 唔係，佢依家講緊現代， 現代嘅啦， 現代嘅。我睇見佢分床瞓係現代嘅啦。 我現代啊，好簡單啫。 不嬲不嬲都話日本啲老婆唔即係。唔會唔化妝俾老公睇到㗎嘛，咁分床瞓好正常啫。 好正常啊！ 但係我嗰、那個 會唔會佢老婆係風俗娘啊？ 佢老婆使用早兒喎， 成件事佢係刻意緊安排緊好多嘢嘅。 嗯， 即係佢個仔唔係啲大個㗎，細路仔嚟㗎咋。但真係完全冇接觸過㗎喎， 冇㗎冇㗎。 父同埋子係冇接觸過，係咪即係講緊即係日本啲銀行界啲 banker 係會變成咁樣嘅咧？ 係啦，即係老婆又見唔到，仔又見， 仔又見唔到，係得好辛苦咁。放個假先至 一齊。唔係㗎，而家就你喺香港做銀行都係應該都係老婆又見唔到，仔又見唔到㗎啦。 不過呢個唔想問啫。 不過呢個講真，我呢個有咁講喎，即係當然啦，唔好講銀行啦，調翻轉嚟講，我睇道間錯啦。佢道間錯個背景其實由基本上由六十尾開始一路講所謂嘅新生代講，一路講到而家都喺呢一刻啦。本身講個主角咧，去到某一個即係去到。高層的位置呢，其實基本上他們是真的不需要回家的、即是你基本上你他們他們的通告很有趣的，日本人呢就永遠可以做到這個通告，就是那個人真的走進一間公司的時候呢、他那個武士道精神帶下來的傳統來，就是可以賣命到給他一間公司，這個是日本企業， 這個是家族化嘛， 企業文化來的， 那所以就解釋了就是半澤直樹是不會轉工的， 是啊， 他、okay. 要為一間公司， 是但你 即是香港我真的要硬工， 但你香港我想十个有十一个都话戆鸠鸠， 即系第二日即刻转工，你个老细摆到明系屈嘅，即系讲到明我屈你啊吹啊， 系啊， 跟住你帮我收翻，我就系第二日就走咗啦。 不过有好多人 同你仲系收咩？ 不过有好多人都系惊个老细，所以 唔敢走。第三日你喺市场放紧风，你印公仔纸去冚数噶啦。 即系睇翻呢出剧咧，就觉得日本基本上系全世界绝无仅有嘅一个地方咧，啲打工仔仲有一种归属感嘅。 好犀利啊，系好犀利！ 即系香港啊、美国啊、英国、欧洲啊，啲全部都系会屌搵工跳槽，搵工跳槽噶啦，做乜撚嘢啫？ 唔系噶，冇噶， 日本唔会噶， 系啊，即系睇得佢有呢个文化噶， 即系仲有嗰个公司一个机构去照顾你嗰、那个嗰种。 唔系，因为佢做好多嘢噶，佢做好多嘢原因系咩咧？可能佢哋即系每个礼拜有个组会喺度，个组会咧可能无论系工厂又好，甚至呢啲所谓第三服务业又好咧，佢真系咧可能喺即系你去到好多百货公司，你见到日本，你而家去翻日本东京都知嘅。十点钟开门，九点半个早会咧，系每一个部门可能会同嗰 group 人讲嘅，讲一大冷餐嘢，跟住然之后佢就喺度做啦。等佢哋咧， 同大陆夜总会一样， 系咯，大陆啲开放啲夜总会啊，啲揼骨墙啊，全部都系 咁， 全部都企上门口喺度训话噶嘛。 但系而家估到嘅咩就系、是、话，可能收咗工之后咧，个主管咧系会带翻啲人咧。 哦，居室屋 系居室屋嗰度咧，但系嗰个咧其实都系翻工嚟嘅，但佢哋系做到呢样嘢就系话一心，我觉得要咁样做，同埋日本人咧， 唔系司机个 对于工作嘅要求咧比较单纯啲嘅就系咩？哦，可能佢哋大家即系喺翻日本嘅角度嚟讲，就系佢哋喺比较偏远嘅市，即系可能一啲地方走翻去东京，其实佢哋个心态都系而家好多都有啲就係話喺度揾錢揾到夠，希望揾到人價頂個人可以養到嘅。以前就係話咩呢，喺度揾到啲錢最後就返去鄉下就去揾返喺嗰度先至會嫁或者娶咁樣囉。但佢哋嗰個心態就係、是、其實我要打嗰份工就差唔多係一世。 系啊，系啊，佢哋真系仲系走一世工呢样嘢，日本。 但系肤浅咯，嗰啲成个剧情，因为佢系讲三种人啊嘛，即系成套戏。第一种就系卫斯理嘅，有一种咧就系 牛咯。 有人性嘅，系、有一种系牧师嘅， 牧师嘅都系 好老好 TVB 嘅、因为我觉得好鬼 TVB 嘅成出嘢， 咁、我又觉得好过 TVB 好。 但系佢即系当年佢个节奏啊剧情紧凑过 TVB 好多，因为 TVB 一定会有三角恋噶嘛，跟住佢老婆一定系勾佬噶嘛，系咪啊？跟住个老婆就勾咗嗰个chairman 个行长，跟住行长勾来勾一定系咁样噶啦， 咁咪上一套万绮雯嘅， 咁样。咁同埋一样嘢就係佢肤浅，因为成日佢集集都不停咁讲一句嘢，就係 双倍奉还， 唔係 依樣嘢唔膚淺，依樣嘢成日牛成日都講噶啦，雙倍咁樣啊，一萬要雙倍嘅，一倍唔得要雙倍， 狠狠地， 狠狠地雙倍。佢而家講一樣嘢就係不停咁不停 loop loop loop 咁講，就係話一個要做翻個銀行嘅要做嘅人啊，啊，即係佢講嘅嘢就係話，而家啲銀行嘅根本唔係 根本就不務正 業，吸血鬼嚟嘅，你要做翻銀行，但係佢集集都講，我覺得真係好鬼膚淺咯，嚇，因為依個角色係根本上喺個世界上係唔會存在。就算你有咁嘅 character， 你系一个咁嘅人性嘅人，喺呢个世界里边咧，根本生存唔到噶。 系啊，你根本就入唔到银行做。 系啊，你根本就生存唔到。第一，你唔会有同事；第二，你唔会见到你个上司；第三，你已经转咗行噶啦，系咪？你仲有佢仲有好多同事去铤而走险，去犯法，去撑佢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真系多狗鱼啊！呢啲 哇，我真系估唔到咧，即系一个半扎直树啊！你几个人咧可以有一个咁冷血嘅？去讲一套咁嘅电视剧，呢啲电视剧好捻热血嘅，或者系咧，虽然我未睇过。 系呢套戏系好热血， 好热血， 系俾你哋讲到好捻冷血咯。 呢套戏真系热血嘅，系热血得有少少起鸡皮嘅。 O K， 我怼冧个大佬， 但系你又讲得好捻，好捻冷血咯。 即系我怼冧个大佬，阿牛，你系譬如你系我上司 ，O K， 好高嘅， 嗯， 即系上司一怼冧你， 嗯， 你跪喺度， 嗯。 跟住嗰个人，哇，好辛苦咁，哇，唔想跪，但系终于都要跪喺度，好热血。但系呢啲咁嘅情况，即系譬如你打李嘉诚功，李嘉诚错咗一样嘢，你有冇系点啊？李嘉诚，你跪喺度，唔得噶嘛，牛，你知，就算佢要跪，你都知道，你唔使跪，你受唔起啊嘛，最多 阿成福噶， 阿成哥，三球唔使跪，大家都会咁样，你唔会叫佢跪。 好嘢，总之我真系觉得你哋好嘢，一个咁热血嘅节目咧嘅电视剧，可以讲得咁捻烂。咁啊，扑街冷血 ，OK， 咁啊，冷唔冷血，热唔热血都要食饭噶，咁啊，听听食你唔死，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 啊，又翻到嚟食你唔死啊，点样啊，阿的呢间场嘅名系咩啊？喂，你讲嚟听下啦， 日月天天火锅城。 嗱，我要補充一下先，而家好似係改咗名嘅，好似叫做天天天火鍋城嘅 ，OK， 啊，咁我唔知啦，唉，咁樣我跟翻佢以前， 總之講個地址俾人聽咪得咯， 講地址， 龍崗區布沙路南嶺村南嶺開放街九號商業中心 D 棟三樓，咁啊，講埋啦，人均消費大約100人民幣到， 唔平啊，或者唔平啊，呢度食嘢啊，話俾你聽，咁啊。即係點樣講呢？嗱，我首先講下呢度附近周邊係咩啦？佢周邊好係一個好似類似東門咁嘅購物區嚟嘅，嚇、啊。咁附近就戲院，有卡拉 OK， 即係正邪都有嘅，啊，咁啊好多地方買衫啊，食嘢啊，咁佢仲有一個露天大排檔嘅，就嗰種露天大排檔係新式嘅露天大排檔，咁啊下次有機會先介紹啦，咁樣嚇。咁點解嗱？我連續就講咗咁多集，嗱、啊、連續好似上兩集都係講麻辣啦。啊，跟住喺香港食又系米线又系麻辣啦， 系 咁呢次又讲麻辣咧， 因为好中意食麻辣咯， 系因为首先开大白冬天啊，咁啊介绍下啲麻辣俾大家醒醒个胃先啦、啊。嗱、啊、呢一带你有介绍咗麻辣，周围都有噶啦，系咪先吓？但系点解你仲可以揾到啲新嘢嘅咩？嗱、啊，我首先我讲一讲先，呢度嘅配料咧就好普通嘅啫。啊、即系其实你任何一间麻辣火锅啊，或者甚至系普通嘅火锅，你都揾得好过佢嘅吓。咁、啊、你个推介咧，我推介唔多噶啦，都系肥牛啊、黑毛肚啊、黄喉呢啲咁嘅招呢啲咁嘅例牌嘢啦。咁佢系呢个唔错嘅，即系不得不讲咧，就系佢嗰个火锅汤底啦。 嗯， 啊、阿的你见到个火锅幅相啦吓，个、啊、火锅汤底有乜嘢奇怪咧？ 嗱，佢嗱，我哋平時去打邊爐啦 ，OK， 咁啊，如果係鴛鴦嘅話 ，OK、嗯、就一定係兩格噶啦。佢、 啊、 呢個奇怪在於係咩？佢兩格之前中間就開個窿嘅，咁 啊 有兜咧就比麻辣嗰個紅色咧就好似更加係深血紅色嘅 ，OK， 咁、 嗯、 就因為幅相就蒙咗少少啦，唔、嗯、見唔到啲一粒粒嗰啲係乜嘢嚟啦，咁啊要問翻下啦，點解佢中間會有兜咁嘅嘢仔喺度咧？ 我首先話俾你聽啦，咁佢哋一邊就清湯，一邊就辣啦。咁呢個中間呢個圈咧，呢個圈咧就係、是、一邊咧就係、是、密封嘅， 係 嚇，咁嗰啲汁料就唔會落咗去清湯嗰度嘅。另外一邊咧就通窿嘅。啊！全部開曬窿，一點點圓形窿嘅，咁就係呢啲湯水咧就會落去麻辣嗰、那個辣嗰個火鍋度嘅。 係 ，OK， 呢一兜嘢咧就係、是粗麻，即係嗰啲叫咩啊？ 知咩先？佢嗰啲叫做麻系咩啊？ 麻咪鼻嘅咯，做咩？ 唔系嗰啲又叫做咩胡椒？ 哦， 系一粒粒大胡椒， 哦， 圆隻胡椒。 哦，我知啦。 嗱，即系咧，佢系将一啲胡椒咧，因为佢用辣嘅汤底系连埋噶嘛，基本上啊，咁样就佢一路煮嗰啲麻咧，喺呢个中间度就会渗落去汤红色汤底度。 嗯， 有乜嘢好处咧？嗱，我哋大家食麻辣嘅啦，咁你烚下菜、烚下肉啊咁样，咁嗰粒胡椒咧就会黐住喺你嘅食品里边嘅，系咪？ 嗯， 系咪先？咁你通常好多人咧就唔小心咬咗落去咧，就好麻啦。 嗯， 系而且咬嗰感觉，而家即系如果胡椒咧，呢啲粗粒胡椒咧咬落去好怪噶嘛，系咪先？你觉得吓？咁呢一样嘢咧就好啦。 嗯。 因为佢另外再煮胡椒嘅， 嗯， 啊，咁渗咗落去，咁你净系点个麻辣嗰个汤底咧，你咪有有麻辣个麻味咯，同埋辣咯，吓，而你嗰个汤底系也唔到嗰啲胡椒喺度咯， 系， 因为其实几麻烦嘅，大家食呢个麻辣火锅你都知噶啦，你夹条菜， 嗯。 啊，咁嗰啲胡椒，嗰啲大粒嘅胡椒又黑椒又好咧，就会黐住喺度。有啲有时间咧，又会逐粒拣佢出嚟啦，系先食嗰时候，或者就食埋佢啦，或者咧到时你口里边有粒胡椒，你就吐佢出嚟啦。诶、 嗯， 這个火锅你就唔使啦。吓、啊，而且仲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叫 order 俾多兜胡椒俾你。 嗯， 一粒粒嘅胡椒，佢唔紧要嘅，免费噶。吓、啊，咁你又倒多粒，倒多扎胡椒落去。咁啊，譬如你真系中意食好麻嘅，吓、啊、又唔中意饮到啲粗粒嘅胡椒嘅，喂，呢、這个方法系非常之好、啊，系咪先？ 嗱， 当然出边系咪有冇呢一啲咁嘅麻辣火锅、 嗯？ 有嘅，但系唔多，唔、 嗯、 多。咁而家咁嘅麻辣火锅咧，我见过系得几间有咗，我食过。咁而家呢个方法系几好啊？咁、 嗯、 啊，而且譬如你真系中意食劲麻嘅， 嗯， 你咪直头屌将个肉摆落去中间嗰个位度咯， 嗯， 净系烚麻咯，因为到你煮到差唔多有四五十分钟，或者四五分钟到，咁其实嗰兜中间嗰兜麻咧，佢已经侵咗啲辣喺度啦，因为麻同辣嗰度咧，佢系通噶嘛，其实系通噶嘛，啊、 嗯， 只系佢谂住佢呢个中间系隔住咗，唔俾啲胡椒。入去嘅啫， 入落去嗰个 清汤度， 清汤 啊，清汤就冇啊，就系嗰度系密封嘅， 嗯， 吓，咁就渗咗落去，咁你咪食嗰时候咪食得舒服咯。喂，我点解咁中意咧？因为佢连呢个咁细微嘅嘢，佢都谂得到， 嗯， 因为其实好中意食麻辣嘅人，都好唔中意咬到啲胡椒嘅、 嗯， 我谂包括阿迪你已经系啦，系嘛， 嗯， 吓、啊，我其实我自己都系啊，甚至乎我识嘅朋友都。就算是四川人啦、湖南人，佢都唔中意噶吓。咁、 嗯 啊、当然你，而且佢有好处咧，你系可以加麻咯，亦都当然啦，可以加辣啦。因为就加辣好简单，因为佢嗰啲佢嗰个巴咧，即系嗰个酱料巴咧系自助嘅，你咪不兜辣椒，屌你老味，自点椒怼个落去咯，又可以加自己加辣加麻，嗌佢嗌佢加麻又得，自己加辣又得，咁其实咪几方便咯。咁而且佢哋嗰个火锅啦，因为我要解释下佢点食。啊、因为如果譬如你啱啱煮嘅时候咧，嗰啲麻味出到去嗰、那个辣汤度咧，你冇乜麻味嘅啫。 嗯 ，OK， 咁你用咩方法咧？你首先就搵个壳煮下时候就一路一当然可以喺中间度搞佢啦，或者你系滗啲中间嘅麻汤倒落去。当然你要倒得好仔细啦，唔好有加到胡椒啦。咁佢嗰个汤就会快啲有麻辣味。咁咪咧开头食嗰阵咧。都系只系得辣嘅啫， 嗯， 啊，咁如果譬如你要到时煮到摊咁十零分钟到啦，或者五六分钟到咧，咁嗰啲麻就啱啱出嚟啦，嗱、啊，嗰、那个时候咧个麻辣就系最好食嘅麻辣啦，嗱、啊，你谂下啦，如果一间公司可以谂到呢一样嘢，啊，佢细致到咁嘅，咁其实你某程度你好多嘢都几好嘅、哦，咁而且啦，佢有啲当然你人均消费，其实我嗰次两个人食。嗯、已经其实食扫晒佢所有嘢噶啦，吓、啊，我哋都唔饱嘅，吓、 嗯， 咁、啊、我主席但系又埋单系二百零几蚊啊， 系， 咁佢当然有呢个咁嘅特色，我好中意啦，啊，贵少少我都唔紧要啦，而且咁样佢系会有啲有杯酸梅汤， 嗯， 喺你食之前就送俾你饮嘅， 嗯， 啊，咁其他咧就全部都咩啦，咁当然啦，你除咗食麻辣之外咧，呢度都仲有嗰啲西式糕点啊，嗰啲咩啊？ 北方糕点啊，嗰啲咩薄餐啊，甚至乎你嗌餸食饭都可以嘅，咁都系四川嘢。咁啊，所以呢间场咧，其实我就可以介绍啦，因为即系通常点样咧，拍拖行下条步行街啊，跟住就睇下戏啊，跟住你就上去嗰度食下嘢，咁啊可以同条女讲嗱，你睇下点，你可以嫁埋嗰条女话嗱，点解啊？因为中间呢度咧啲麻咧，咁你食咪唔咩啦？我费事成日帮你拣咗啲黑椒啦，咁辛苦啦，咁样其实咁嗰你可以扮到嘢，嗰条女又中意，而且食材。虽然佢唔系算系好好，但系佢唔会比其他地方差，因为佢收到个咁嘅价钱，话俾你听啊，咁样可以试下嘅网友，但系当然虽又远少少啦，其实系叫做某程度喺二线，咁二线唔紧要啊，最紧好食啫，系咪先？同埋最紧食你唔死啫，咁而且佢哋嗰个环境都你觉得都几干净噶，唔似一啲我哋食开啲。诶、哎，乌烟瘴气啊，亦都唔似噶，咁、样大家可唔可以试下噶？ 嗱，我有几样嘢问翻阿豪先啦。OK， 第一样嘢关于个汤底度，头先讲咗中间个奥妙啦。咁啊，你话即系见到佢另外反而大兜嗰兜，系咪都系咁油咧？ 一定系噶啦，一定系噶啦。咁呢啲冇办法噶，逢系麻辣都系咁。 第二样嘢、就系你见到清汤嗰度就系咪冇乜味咧？清汤？ 我讲过一百万次噶啦，其实你佢哋清汤都好有汤味嘅，佢、一定系香噶嗰种味，话俾你听，因为系够胆落嘢啊嘛，世界都系得中国系咁啊，喺大陆系咁嘅啫，即系你好似你唔好谂咁多嘢，总之清汤一定系唔错嘅，一定系做得真系唔错嘅，全部嘅清汤都做得好香噶，啊当然系点解咁，你自己可以谂得到啦，系咪先？咁、那个麻辣就一定系必定系好麻好辣嘅，咁、你点解嘅？其实你自己亦都知嘅 ，OK， 嗱仲咩问啦？ 嗱另外啦，好啦，咁啊讲翻啲配料啦 ，OK， 第一样嘢佢100蚊应该系任食噶啦，系咪？ 唔系啊， 唔系，佢唔系任食，即系逐碟嗌嘅， 逐碟嗌嘅， 逐碟嗌 ，OK 啦，咁好多人都会问嘅，就系我哋喺香港有阵时嗌呢啲所谓嘅薄切手切薄切肥牛 ，OK， 咁呢啲唔系叫手切肥牛嚟嘅 ，OK， 佢冇手切嘅， 我知道，咁呢啲都系全部都系急冻肉嚟噶啦，大唔大碟 ？OK 嘅。O K 嘅， 即系你觉得两个人够唔够食一碟咁样？ 一嚿水就唔够啊！嗰次我哋唔饱嘅，其实嗰次我哋唔饱，即系我只 O K 嘅。 系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 ？O K， 你会发觉咧，好多时嗌呢啲所谓雪花肥牛啊，记得个名雪花肥牛啦。20零喺香港食啦，20零30蚊碟啦，20蚊好多时都20蚊港纸一碟啦。咁啊，可能你嗰边就300蚊人仔一碟啦。O K， 唔多噶。即系唔多嘅原因，可能俾得6-7塊嚟嘅，好多時 咁啊唔止嘅， 咁啊好啲啦 ，OK。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喂，睇幅相啦，即係見到啲丸啊，都好似幾個樣啊 ，OK 喎， 靚仔喎， 牛油丸嚟噶嘛，係嘛？ 嚇 ，OK 喎， 牛丸啊，係牛丸啊，係 牛丸嚟噶，係啦。但係講真，你同我哋以前介紹嘅食你唔使介紹嘅牛丸，佢爭好遠啊，真係爭好遠。 嗯 啊，咁佢都唔算好，佢唔係拎出嚟全部雪花嚟嘅咯。佢應該都算新鮮囉，唔算你點急凍囉，唔算點急凍囉。咁你諗下啦，有一樣嘢點解我會介紹到呢，布吉二線嚟㗎，食嘢通常都會平啲㗎，你去到100蚊人均消費呢，嗰間場唔會俾嘢太差俾你食，但係講真，你話要去到好好，佢做唔到㗎，佢唔係好好嗰隻㗎，咁你話差佢完全唔差㗎，即系每一样嘢，总之你唔会觉得系好垃圾啊！因为其实你喺布吉食嘢咧，真系好垃圾噶，因为平啊嘛吓，咁呢度系唔平噶，但系而且讲真，咁佢可以俾一啲咁嘅食材俾你，而且佢呢个贵之不贵多噶，等于我想嗌碟虾，佢都系冇噶，但系佢有嗰啲譬如好大只嘅虾啊，有 虎虾， 虎虾佢系有细只嘅虾，佢系冇噶，即系佢系。前院俾啲靚貴少少嘅食材都好，佢都唔會有啲平嘅食材俾你㗎。咁呢樣我覺得，咦你真係諗過下㗎喎。 喂另外嗰個呢一條條嗰啲麵條嗰啲呢。 呢個闊麵啊好似叫做啊 ,ok 喎。即係如果你鍾意食辣呢索咗佢呢又係好得㗎喎。咁佢係啲麵筋做嘅，咩名我唔好記得清楚。咁或者你睇討論區啦，咁我下次寫返好似個闊條定係咩白咧？唔好记得啦。啊，咁样，总之可以试下嘅。你见到幅相嘅话，你下次咪同个去到呢间